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 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统 筹。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他梦想用一粒种子改变世界，他执着于一个儿时的追求。 那五颗被扔到水井里的秧苗，就是他的研究成果。 他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并因此享誉世界。他却说，他只是个喜欢做梦的农民。 身为科学家的袁隆平，为什么会执着于一个听起来就不太靠谱的梦想？ 十年追求，十年坎坷，十年执着，是什么让他义无反顾坚持再坚持？ 脏乱差的乡村景象完全颠覆了袁隆平心中的田园生活。 面对冷眼嘲笑，他一笑而过，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他淡然处之。 袁隆平为了实现这个梦，付出了很多代价。 当梦想照亮现实，袁隆平用灿烂的笑容面对人们。档案正在为您讲述现代神农袁隆平的田园梦。 1968年5月21日，湖南省安江农校附近的一口水井旁边，一个黑瘦的青年男子围着井团团转，只见他的神情紧张而焦急。这个人趴在井边上仔细地张望，突然蹭的一下他跳了进去，周围的人都吓了一大跳，赶紧就围了过去。过了好一阵，那个跳井的男青年才在大家的帮助下从井里爬了出来，手里还攥着几颗湿漉漉的秧苗。他完全顾不上自己满身的泥水，只是一心的在查看手里的秧苗，直到确认这几颗秧苗没有被水泡烂之后，他的脸上才露出了笑容。那个跳井的男青年究竟是谁？这几颗秧苗为什么又会出现在水井里呢？照片上的这个男人叫袁隆平，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那个跳井救秧苗的青年男人。1968年的时候，他在湖南省安江农校教书，刚刚开始接触研究杂交水稻，那五颗被扔到水井里的秧苗就是他的研究成果。这张照片就是当时的案发现场。这桩拔秧苗事件发生之后，并没有抓到那个恶意搞破坏的人，这个案件至今都还是个疑案。而袁隆平却早就摆脱了受人欺负的命运，成为了享誉世界的科学家。 如今的袁隆平已经成为了中国工程院院士，同时他还拥有了当代神农、杂交水稻之父的称谓。2011年，纽约时报广场上放映的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中还出现了袁隆平的身影。袁隆平这个名字已经不仅仅代表他个人，以隆平命名的就包括一条马路、一个高科技开发区、一所大学的学院、一家注册资本1.05亿的上市公司，以及一颗小行星。他的身价达到了上千亿。 杂交水稻给袁隆平带来了享誉世界的名望。照理来说，这位现今已经84岁高龄的老人早就到了功成身退的时候了。然而袁隆平还是跟以前一样，每天早起都会戴着草帽溜达到自己的水稻试验田里去看一看，跟这些精心呵护的水稻苗子们说说话，晒晒太阳，丝毫没有退休之意。 因为他觉得自己心中的那个禾下乘凉梦还没实现呢。什么叫做禾下乘凉梦呢？袁隆平自己对此做了解释。 要实现我那个禾下乘凉梦的那么一个梦想啊，就是我的4年田里的超级大油稻长得比高粱还高，穗子稻穗有比扫帚还长，籽粒有花生里面那么大，是吧？哎呦，好高兴呢、啊！我就跟我的助手们就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叫做禾下乘凉梦。 科学家通常的特点都是严谨、严肃、不幽默。那么，身为科学家的袁隆平为什么会执着于一个听起来就不太靠谱的梦想呢？禾下乘凉梦，一个美好而浪漫的梦想。其实袁隆平根本就不是我们表面上看上去的那样，只是一个黝黑而干瘪的人。他性格开朗，喜欢自由，会拉提琴，擅长游泳。他身上的浪漫细胞更是与生俱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张照片是1930年9月7日袁隆平出生时的档案图片，原件是保存在北京协和医院。在档案的左上角写着姓名袁小孩，家庭地址呢是旧刑部长安公寓。这份档案中间黑色的部分其实是袁隆平出生时留下的小脚印。 旧刑部指的是当今北京城里的长安街，皇城根下出生的袁隆平家境殷实，他的父亲是国民政府官员，母亲是一名教师，两个人都是知识分子。袁隆平自幼便接受着30-40年代最好的教育。袁隆平出生时正值最动荡的战争年代，为了躲避战火，他从小不得不跟着父母到处搬家，一家六口颠沛流离，从北京跑到湖南，又从湖南跑到重庆，一个战区跑到另一个战区。 虽然是在炮火中长大，但袁隆平调皮捣蛋的天性却没有收敛。袁隆平一家搬到重庆期间，正赶上重庆大轰炸，袁隆平却嫌弃防空洞里不透气，竟然顶着防空警报怂恿弟弟一起去江里面游泳。那个时候的袁隆平一副少年不识愁滋味的样子，就算是天塌下来都得先玩了再说。像这样一个自幼在大城市里长大的小少爷，以后为什么会愿意天天蹲在田间地头扛着锄头种地呢？1936年的秋天，汉口一家园艺厂里迎来了一群小学生，当时6岁的袁隆平就是其中的一员。走在园艺厂里，小袁隆平看到了各种各样的花，像地毯一样的铺在地上，一抬头还有一串水灵灵的葡萄，还有红红的桃子，伸手便能够到。园艺厂里到处香气四溢，这幅田园美景让小袁隆平当即想到了他刚刚看过的美国电影卓别林演的摩登时代。 这部电影中的一个镜头让袁隆平难以忘却，卓别林和女主角在乡村田园中定居下来，窗子外边就是水果，伸手摘来就吃，要喝牛奶，奶牛走过来接一杯就喝。 这些电影画面给了袁隆平无比美好的印象，如今真实的田园之美、农艺之乐第一次出现在袁隆平的面前，让这个城市里的孩子对田野充满了向往。自从那次逛完园艺场之后，田园生活的梦想便在袁隆平的心中安了家。随着袁隆平的长大，田园梦也一天一天强烈起来。袁隆平打小就不愿意闷在屋里死读书， 最喜欢的就是到外面去游玩，也因为贪玩没少挨父亲的巴掌。不仅如此，袁隆平对于学习也是随性而为，他喜欢的科目就多读一会儿，不喜欢的科目只求及格。袁隆平潇洒自由地长到了19岁。到了1949年，19岁的袁隆平即将高中毕业，步入大学。袁隆平终于等到了可以为自己的人生做出选择的时刻了。填报志愿的时候，他不顾父母的反对，毫不犹豫地填报了西南农学院的遗传育种专业。袁隆平就这样带着自己的田园梦来到了大学。可当他接触到真正的农村时，却被眼前的一切震撼了。 袁隆平上了大学后，经常随老师下乡实践，在这里他才看到了中国农村真实的样子。解放战争结束后，国民党溃败到台湾，留给新中国政府一个烂摊子，农村的状况更是凄惨。上百年来，中国农民除了要历经战乱之苦，还要忍受恶霸地主的高额地租，生活窘困，常常交了租子连余粮都不剩，许多人吃了上顿没下顿。虽然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土改工作让农民获得了应有的土地，一切向着好的方向发展，但是温饱问题是首位。这样的乡村距离袁隆平心目中的田园生活还差得很远。 脏乱差的乡村景象完全颠覆了袁隆平心中的田园生活。难道他兴致勃勃毅然决然选择的专业就是一辈子要和贫困饥饿打交道吗？ 农村凄凉萧条的景象带给袁隆平短暂的震惊，但是袁隆平并没有后悔他的选择。他想起了小的时候随着家人颠沛流离的日子，重庆大轰炸期间，城里城外尸横遍野，江水被血肉模糊的尸体染红的景象历历在目。这种涂炭生灵的惨状让贪玩淘气的袁隆平第一次感受到了弱肉强食的道理。自小他的心中就有了一个意识，中国必须要强大起来。 中国要强大，首先就得吃饱肚子，农业就是重中之重。农业的重要让袁隆平对自己选择的这个专业开始心存敬意，他发出了一番雄心壮志，他要把眼前的乡村改造成他梦中的田园。年轻的袁隆平很早就树立了远大的目标，但是树立了这番雄心壮志之后，他却迷茫了十年。 立志农业，雄心壮志的袁隆平为何两度放弃田园之梦？ 学校里的老师和同学对他的总体评价四个字：自由散漫。 路有恶瓢，触目惊心。袁隆平立志实现禾下乘凉梦，却为何举步维艰？ 袁隆平想要研究基因，只能偷偷的地下进行。 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这张照片是袁隆平大学毕业时照的，照片上的袁隆平还是一个清秀的白面书生。您别看他表面上斯斯文文的，背地里却是老师同学眼中的另类。他在毕业的时候，学校里的老师和同学对他的总体评价四个字：自由散漫。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学时期的袁隆平和他年幼时期一样，不喜欢约束，就是这种喜爱自由、随性而为的性格，让他曾经两次差点就放弃了他的田园之梦。 1952年，为了支援抗美援朝战争，新中国政府组织学生报名参军，袁隆平凭着一腔爱国热情报名参加了空军，并被录取。袁隆平本以为自己会成为一名军人，但最后因为前方局势好转，所有的参军大学生都被退回。同年，袁隆平又参加了西南区的游泳选拔赛， 此次比赛的前三名有望进入国家队。按理说，以袁隆平游泳水平进入国家队绰绰有余，但奈何袁隆平因为贪恋成都的小吃吃坏了肚子，游了第四，被刷掉了。 空军运动员都把袁隆平给淘汰了，袁隆平这才开始踏踏实实地走上了农业之路。我们这里有一份1953年湖南省农林厅给袁隆平开具的一份介绍信，信上是这么说的：安江农校自介绍西南农学院毕业生袁隆平同志去你校做作物教员。信上所说的安江农校便是袁隆平毕业之后工作的地方。1953年袁隆平从西南农学院毕业之后，学校就把他分配到了湖南省农林厅，而湖南省农林厅又把他下派到安江农校担任教师。也就是在这里，袁隆平做了那个禾下乘凉的美梦，也做出了一个改变一生的决定，研究杂交水稻。 那个时候三年困难时期，我们叫湖南叫做过苦日子，那真难受的 非常惨。我看见五个人饿死，就是命卧瓢啊！我看见两个人倒在路旁边，两个人倒在墙，一个人两个人倒在桥底下，一个人倒在田埂上，那个人饿死。 这就是袁隆平要致力于研究水稻的初衷。三年困难时期，那五个饿死的人给袁隆平带来了极大的震动，也影响了袁隆平日后所走的路。这么多年来，这段话几乎就成了袁隆平接受媒体采访时必讲的内容。自从那年路有饿瓢的景象出现在袁隆平的面前时，他的田园梦就已经演变成了禾下乘凉梦。他立誓要研究水稻，让所有的人都有饭吃。但是在五六十年代，研究水稻困难不仅仅在技术和资金支持上，袁隆平为了实现这个梦付出了很多代价。刚刚来到安江农校工作的袁隆平，用他自己的话说，还是一只迷途羔羊。为了增加农作物的产量，他天天都带着学生们搞当时十分火热的无性杂交。那么什么是无性杂交呢？简单的说，嫁接就是无性杂交的一种手段。比如说把西红柿嫁接到土豆上，把西瓜嫁接到南瓜上，结出来的东西就会四不像，奇形怪状的。当然也会有一些果实能够拥有可观的产量，但如果把这些嫁接过的果实再种到地里，那么长出来的果实会和嫁接前一样。这就好比你把一只老鼠它的尾巴砍掉，那么它的下一代老鼠还会长出尾巴来的，因为它的基因没有改变。袁隆平可不想天天都围着那些奇形怪状的果实打转，他所学的专业是遗传育种，他要研究出真正改变基因的种子。但是当时研究基因那可是大忌。 新中国成立初期，苏联的教育模式才是主流，但是当时中国学术界把苏联人米丘林和李森科学说奉为真理，没把基因当回事。他们认为那些通过嫁接培养出的奇形怪状的瓜果才是新物种。袁隆平不信这一套，他要研究基因。可要命的是，当时那些相信并研究基因遗传学的科学家们几乎都是欧美人。 建国初期的新中国，一切都在向苏联看齐，只有苏联人的学说才会被主流学者们接受，欧美人士的学说则被当作是唯心主义来批判。环境使然，袁隆平想要研究基因只能偷偷地地下进行。 他把摩尔根的遗传学放在人民日报里，看的时候用人民日报来打掩护，这样就不会被人发现了。一本摩尔根的遗传学偷偷的给学透了，袁隆平马上就开始研究水稻。那时候的袁隆平只是想着要研究出好的品种，好的水稻，解决中国人的温饱。他还并不知道杂交水稻的存在，也不知道杂交水稻与普通水稻有什么区别。 然而当他雄心勃勃地要在水稻上下一番功夫时，一个晴天霹雳却来了。 1950年，我26岁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在咸阳一中拜课，有个女老师啊，她去江西电来了，但是好景不长了，这个恋爱失恋了，最后呢，讲了几年恋爱，她要求进步，这个我呢就自由散漫，因此呢。最后这个三年恋爱谈了之后呢，他跟另外一个人结婚了，是很突然的我那时候就失恋了。 50、60年代，自由散漫的性格是要被批评的，而偷偷学欧美人的学说更是犯了大忌。跟袁隆平相处三年的女朋友觉得他这样不求上进，自由散漫，早晚是会出问题的，所以女朋友选择了另嫁他人。失恋后的袁隆平只能将所有心思投入到水稻中。他每天一有空就拿着放大镜，弓着腰，猫在成片的稻田中，不厌其烦地寻找壮实的秧苗。这一找就找了一年。 1961年7月的一天，袁隆平终于在学校的早稻田块里发现了一株鹤立鸡群的水稻。2009年拍摄的电影《袁隆平》中还还原了当时找到这株水稻时的情景，一起来看一下。 真是个好妈妈呀。 230粒。 230粒。好啊。 当时袁隆平和学生们就如获至宝一般，袁隆平给这株水稻系了一个标志，天天去地里看它的长势，要说望子成龙的心情也莫过于此了。然而等第二年他们把这株精心培育的水稻的种子种到试验地里后，长出来的秧苗却让他大失所望。这地里的秧苗抽穗抽得早的早，迟的迟，长得也是高低不同，参差不齐，没有一株有他们老爸的风范。用袁隆平的话来说，就是龙变成虫了。袁隆平很灰心，他呆呆地坐在田埂上，望着眼前的形态不一的水稻，想不出个所以然来。 突然，袁隆平想起了自学过的遗传学，从中得到了一个灵感。水稻的形态之所以千姿百态，会不会就是因为它是一株混合了不同水稻基因的杂交水稻呢？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汪涵，欢迎您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有故事的人听有故事的广播，读书俱乐部365天不间断的文化盛宴。 读书俱乐部 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小时候特别馋隔壁张奶奶家院里的核桃树，一到四五月份我就爬上院头去打几颗核桃吃。新鲜润喉的核桃又涩又苦，一点都不好吃，而且呢一定要用小锤子敲得恰到好处，敲轻了这核桃蹦得好远，像陀螺一样在打转，敲重了别说核桃壳碎了，就连这核桃仁啊都成粉了，特别要小心。 现如今可不用这么麻烦了，新疆阿克苏的185纸皮核桃上市了，来自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南部天山山脉最高峰托木尔峰脚下的阿克苏185的纸皮核桃，当地是属于典型的大陆性暖温带干旱气候，年均气温10.2摄氏度，年均降水63毫米，没有虫害，没有污染。所以每一颗185的纸皮核桃啊，都是自然成熟、脱落和晒干的，所以个顶个都是好果、好核桃。 是的，那今天呢，2018年新鲜上市的新疆阿克苏的185纸皮核桃，不用超市50-60、70-80一斤的价格，只要199块钱就能够订购一箱5斤，划算到每斤只要39.8块。但是活动只有5分钟，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不过一定要说明一下，因为是2018年的新核桃，采摘、烘干、暴晒、捡拾、分装都是需要时间的，所以首批备货只到了10000斤，备货有限，定完为止。 对， 现在就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来个一组。早上给孩子打个核桃豆浆，补充活力。给父母干吃几颗，补充能量。给爱人做个琥珀核桃，好吃又营养。总之呢，多吃核桃，全家都受益。4007106108，4007106108。 好，来看到家住海淀区的吴小姐就说，姥姥年轻的时候呢，就喜欢吃核桃。现在年纪大了，牙口不好，可是每一年呢还是要买核桃打成粉吃。听说185核桃好剥，果仁大，那订个2箱给姥姥送去。还有家住通州区的刘先生说啊，上次老婆还在超市里面买核桃吃呢，这一看价格78一斤，只能买个2斤解解馋了。说没想到听你们说185的纸皮核桃才划算30几块钱一斤，还是今年的新核桃，说啊这活动是真的吗？ 是不是真的？您打个电话试试就知道了，只要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不需要超市一半的价格就能订购到核桃当中的老大新疆阿克苏的185纸皮核桃了。拨打4007106108，订购成功是免费送核桃到家，满意您再付款，不满意当场拒收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不过我相信您啊一定会满意的。 4007106108，4007106108，花199就能够订购到1箱5斤的新疆阿克苏的185纸皮核桃，划算到每斤只要39.8。这可是普通核桃的价格，来享受到185核桃的美味了。所以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 好，看到手机尾号1609的朋友说，前两天啊订了一箱核桃到单位，真是错了，没事儿就会有几个同事路过说，哎呀纸皮核桃啊，来两个尝尝。你一个他两个，这才1个礼拜不到就没有了。直接订了2箱寄回家。好，那来看到5468的朋友说，自己是第二次来订购了，核桃确实好剥，果仁也很大，只是个别的核桃有一些毛絮絮，这能吃吗？ 您放心啊，因为核桃呢是天然食材，特别是咱们给大家推荐的185纸皮核桃，它没有人工干涉，没有农药污染，都是自然晒干的。而这个絮状物呢，就是核桃内部从湿润到干燥的时候呢，这氧气和内部发生反应产生。